在这对手不一定会接住未来的烟灰，再会但愿会，然后便会然后便会然后便会，

旧单车，老情歌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旧单车，老情歌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给您提供一个静静品味这些经典好歌的时间。好，下面是彭佳慧演唱的《敲敲我的头》，伍思凯的《亲爱的你》和蔡雨林所演唱的《情感怎分对错》，一起来欣赏吧。 让我相信